们每个人变得不认真。 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4:01，欢迎各位在星期五周末即将迎来的时候来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Hello， 我是袁一。 Hello， 我是小雨。 旁边这位呢？ 大家好，我是帅炸天的泽华，耶、yeah, ，自带光芒，叮叮 叮。说好的要捧我们呢？ 对，今天其实我是一颗草，来衬托两位美女的美。 那不然你不是草还能是什么？ 就帅炸天呀，显示出你们都没有光环，所有的光芒。 咱们要不要把他的话筒拉掉？ 好啊，我把话筒关上吧。 好，要不然可能会很吵。今天的一个小时很开心，我们直播间在星期五的时候请到了我的两个好朋友啊、我的两个好闺蜜。一起来聊一些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题。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请男生嘉宾来，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男生。嗯，以往就是女神百分百嘛，大家就是会认为说是不是都是只聊女生的话题，那我们男生看什么。好，今天这一期男生一定要看，但是在看之前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很有可能你会躺枪。 对，嗯， 我们今天讲的是女生最讨厌的男生的穿搭方式。 泽华 我觉得咱们这样可以先给现场男嘉宾打一个分，就是如果咱们的男朋友穿成，或者男性朋友穿成泽华今天这个样子，嗯，咱们会给他打几分？ 非常帅气啊。 其实我本来是想吐槽泽华，但是我竟然觉得还很阳光，哎，就是阳光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就是你这件衣服不适合上镜了，你看都乱码了，嗯， 条纹的， 但是好看，好看， 快回去吧，泽华。 真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男生的审美跟女生审美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聊就是女生讨厌的男生的穿搭的同时，我们也请来男生自己。作为男生代表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是的， 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狐狸982，或者直接找到袁一 Ruby 的账号来看我们的一直播，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在视频的平台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我们先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女神麻辣烫，我们先来看到的这条消息呢，是跟口红相关的。我们其实女神百分百当中，每周周六的时候会有一梦为我们带来女神化妆间。 是的， 但是不见得说我们其他女神对美妆都不了解。其实所谓女神，要对样样都很明白。 对、啊， 对不对？今天讲到了这个牌子，迪奥的080烈焰，这名字很难记，烈焰蓝金唇膏。 对，但这个颜色非常红。 对，它其实是今年春晚的时候被董卿。带红的、 是的， 很难买，对不对？ 很难买、而且我有一次想买迪奥的口红，在机场免税店，但是竟然断货。 对， 现在会稍微好一些了。我们今天现场没有带来080，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依然遇到080断货的情况，那怎么办？ 用什么颜色代替呢？ 对，给你推荐无限接近的纯色。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是080，就是烈焰蓝鲸，就是这个系列。 嗯， 导播老师可以给个镜头嘛？嗯。就是这个系列，然后呢它其实是复刻之前一款638这个色号、 嗯、 我居然从我家找出了638， 哇， 复刻色，但现在全球都已经不生产638了， 所以说明你很时髦啊，就是很洋气啊。 行吧，我要给泽华一个特写，你刚才讲你再来一遍。所以泽华，你听到天宇刚刚说我时髦，你内心感受是什么？ 想走， 很 想走。就是你们女生的话题，男生真的没法加入进来。 走啊，年轻就是要做自己。 好， 再见， 祝你好运哦，拜拜。 好了，回来我们挽留你。我们先来试一试这个638的色号，就是080跟它会有一些些的区别，嗯、但是638真的是非常美。 很正的红色， 它其实我觉得不是正，它会偏橘一点， 对，但是涂上以后会显得整个人气色很好， 对、 嗯、而且那个气场一下就出来了。 天宇，你这样先拿着这个 OK， 然后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无限接近的颜色是 Tom Ford 的15号，名字叫 Wild Ginger、 哦、 它是黑管的这个系列，然后呢其实卷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两个膏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 Tom Ford 这支就是偏 橘 色 一些、嗯、但是我找纯色稍微深一点的女生试过色，这个 Tom Ford 15号如果涂在纯色稍微偏红一些女生嘴上，效果跟638也好，跟080也好， 真的吗？但是看起来差很多。 对， 反正看起来我觉得很适合咱们两个这种皮肤非常雪白的女生涂，因为会显得我们更加的白皙。 对，它会对牙齿也好，肤色也好，会有一个提亮效果。 Uh-huh. 这样有图有真相，咱们现场来试一下。好， 现场咱们 两个人，638，我涂15，好不好 ？OK， 没问题。 好，泽华，这个时候需要你来填补空白，不然会空播哦。 好 喽，然后我们俩这样开始涂唇膏了， 美美的涂口红喽。 泽华的表情， 就是。我想问一下，今天在直播间呢？ 先等一下，我给你调一下话筒，那话筒有点爆啊！ 哇，天哪！虽然镜头还没有调回到我这里，但是我真的好美哦。 男生真的不太懂女生的唇色， 为什么？ 你会觉得我们 涂 什么颜色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一会儿来评价一下，就是我们两个涂上不一样颜色以后，哪个会更美？ 啊，这样啊！ 泽华，一会儿我请你吃饭哦。 那你肯定是你最美，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泽华，你 能不唱歌吗？泽华， 随便挑一天，下周我请你吃饭哦。 那就小雨最美，下周了，整个一周。 好，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 涂完口红， 薄涂了一层， 是的。 然后可以导播老师先给小雨一个近景。它是薄涂了638，就是080的复刻色、 这个。我这个镜头不太吃香，因为显得我很黑，但应该可以看到我 很 明显的涂上了， 但其实已经很白，提亮了很多肤色、 嗯。 然后再给我一个镜头，你看镜头上面显示我们俩的红度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来看，我觉得原一的唇色更好看一些， 偏橘一点， 对， 嗯， 显得更有活力一些。 因为橘色就是会让人显得很年轻， 对。 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显年轻的话，其实不用去买638或者080，这支15就是 Tom Ford 这支15可能会更适合。 所以你刚刚说原一涂上更好看吗？ 不， 那我们这顿饭没有了。 好了，原一下一周就有你包了。 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充满了， 我觉得做男嘉宾很幸福， 金钱的交易 充满了勾心斗角。 对，另外我还想说。说是其实这两款唇膏薄涂和厚涂都是效果不一样的、 嗯、 咱们刚刚其实就是涂了一层， 是 如果厚涂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或者说厚涂可能会更适合重大的场合一些， 是的。 同时我个人还很推荐的一个色号来自雅诗兰黛的320，这支颜色其实跟我们刚刚试的638跟Tom Ford 15都有点像、 嗯、 但它唯一的不一样是它很适合宴会，它带闪， 嗯， 它里面有就是金粉的那个效果，所以可能会更明亮和 shiny 一些。 但我看这支你都没有怎么用过， 我很爱惜。对，我是一个就是不允许唇膏会出现一些就是歪七歪八形状的那样一个人，可能有强迫症。 哎，所以不尝试啊那管。 什么？ 就不现场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吗？ 好，那就要把唇色擦掉啊。可是我没有带纸巾。 我可以去帮你们拿。 衣服可以吗？ 我可以 去帮你们。 好好，那我们先聊下一个话题，然后一会儿再来试一下这雅诗兰黛638。 乐活派雨涵在一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他说 Ruby 的唇色看起来更红。 会更红一些。其实我这个色调会更偏橘，然后每个镜头的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同时还有一个推荐的接近色是来自兰蔻的198。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就可能每一支唇膏在不同的人的嘴上呈现出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欢迎大家在一直播的平台找到活力982以及原一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接下来讲到第二个话题是关于丝巾的， 其实丝巾是很多女生尤其在春夏季的时候会经常来选择搭配的一个单品，其实很好搭，尤其你去度假的时候，你把它就是在比如说白色啊或纯色系的衣服当中能够很炸眼的一个单品、嗯、今天呢我们两个女生没有带丝巾，男生带了， 嗯， 一会儿他会给我们现场做一些示范， 很多很好看的丝巾， 哎，但是戴在他身上不一定好看哦， 戴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就会很好看。 小雨，你是一个会扎丝巾的人吗？ 完全不会， 我也完全不会，我只会扎成红领巾那个样 子、就是、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因为从小我学过扎丝巾的方法就只有红领巾啊， 借我那个试一下， 哪个颜色 随便，我这个皮肤很白，挑都不挑色。 你借我一个好不好？ 好， 你说刚好带了三条， 你喜欢哪个颜色 都可以啊， 你选一个啦， 就是 难挑哎、欸、 我通常都只会就是我会这样就很丑， 对，很丑啊， 就是冬天那种系围巾的方法呀， 对，还有、就是、 女生不是很适合就给打开然后展， 但是这种长条的不可以哦，就一定要那种就是 它其实展开也是很宽的， 然后我会这样，这样也很丑， 真的很难看， 很难看，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视频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在春夏的时候把围巾打得很漂亮，把丝巾打得很漂亮，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也许可以像让你不至于像我和小雨一样把本来很好看的丝巾给毁了。嗯怎么样，就觉得人家有妙手回春之术， 对啊，觉得很复杂哎、嗯、 在收听我们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哈，我们来讲述一下，他拿一条很长的长条形的丝巾扎成了一个玫瑰花绑在了脖子里，但我觉得这样的系丝巾的方式可能更适合像天宇这种瘦长的然后脖子很长的女生， 对， 像 我很瘦长， 对，像我这种微胖界的可能不太适合， 嗯， 就会显得脖子就没有了，嗯，所以这是一种技法，还有更多的技法，我们让泽华来演示一下，因为他今天带了很多丝巾、嗯、你平时会怎么来带丝巾？ 我平时不系丝巾呢、 啊、但你买的这些很漂亮啊， 我当时是在街头的一家店里面买的， 哪个街头？ 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然后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做这个丝巾做了几十年，大概四五十年的一家老店， 嗯， 然后一直都是传统的手工艺，就是 handmade 的手工制作的， 嗯， 我当时觉得这个技艺非常的好，然后所有的丝巾大家能看到非常的漂亮、嗯、而且是在布达佩斯那样的街头，你会发现很多的男生他们是会佩戴这个丝巾的，他们佩戴以后真的就显得很绅士很好看， 嗯， 我就觉得在那个环境之下戴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买完之后我就换了下一个城市、 嗯、 下一个城市就不适合戴丝巾了， 嗯， 等我回到国之后发现在北京就更没有戴丝巾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了，除非你参加一些宴会场合， 但你这个丝巾其实不太适合春，就是夏天肯定是不适合，会有点热， 因为它很薄，夏天其实也是 OK 的，我也是不太会系，所以一直没有戴过， 嗯， 那你当时买完有没有立刻戴一下？ 有，我戴法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戴的， 对，男生很多会这样，对对 对，男生就 然后但是你不能穿这种衣服的时候戴，这样戴就会很难看，适合外面穿一件风衣， 然后是那个 从领子里露出来 纯色的衣服， 对对 对，因为丝巾本身就已经很扎眼了， 不太适合夏天，我觉得， 对，不适合夏天，太热了，我觉得现在 很好看， 我正想夸你，能把这个夸人的话留给别人吗？夸你 自己，留给自己。下回我还留给自己。 好，泽华这边的丝巾演示完之后呢，我已经把纯色换成了刚刚推荐给大家雅诗兰黛的638，静静可以看到，可能看不到我的闪吧，但是天宇能看出来的区别吗？ 可以看到。 嗯，你评价一下我现在这个纯色和刚才 Tom Ford 15的区别。 就是这个会更偏红一些， 还要更红一些， 对，还要更红一些。嗯、Tom Ford 15就会。 更 年 轻， 比 较橘，嗯，所以就看大家的喜好是什么了。 但是我依然觉得你现在涂的这一只要比我嘴上这只要显得更年轻一点。 所以那你可以重新涂一下一会儿。 对， 好， 因为从男生角度来看，刚才那个原因涂的第一个颜色就像十五岁的小姑娘。 现在呢？ 现在像25岁的 啊， 天宇涂的就是35岁的。 就是，但是很 honestly， 就是属于那种可以办正事儿的， 对 对吧？ 所以女生的口红不同颜色真的会显示出你的年纪的不同。 所以我现在涂的这支口红就是适合去谈大生意的。 对，就是一个亿两个亿吧。下午的4:14，女神百分百，我们还在第一个环节的资讯部分，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刚刚说了化妆品，刚刚说了一些穿搭的小单品，接下来说这一位女明星周冬雨，她现在应该算是明星界当中的小花之一哈，也是发展得很不错。最近呢，她展示了一下今夏最新的一个流行趋势的一个示范，我们也来看一看小花周冬雨是怎么穿的。 看完了甜蜜不表的大喜事，再来看看花哥在金砖国家电影节上捕捉到的两位妙人儿。周冬雨出席电影节开幕式，选择了 Roland Van Cave 2017春夏系列高定礼服现身。穿惯了贴身短打礼服的小妮子，此次大胆开辟新路线，后摆裙的不规则剪裁亮眼吸睛，肩部和前摆的层叠细节精致优雅，干净的配色延续了她最拿手的清爽灵动风，看点十足的设计则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不少风情。主场作战的林宇春状态神勇，表现完美。 Chloe 2017秋冬系列等红外套搭配过膝靴，开启反季节穿搭模式，回到家乡撑穿收敛锋芒，尽显似水柔情，怀抱熊猫玩偶更是萌出天际，女人味十足的她让花哥刮目相看，可空气可妩媚，让人。 哎，泽华，你刚刚看到李宇春和周冬雨完全是两个风格的穿法，在男生眼里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穿法？ 我刚才还在跟小雨说，我觉得李宇春的那个衣服很好看， 我很喜欢，挺洋气， 很适合就是小雨这种高挑个子的女生，但凡个子我觉得1.7米以下可能都要就谨慎。 会吗？ 因为那个如果你不够瘦不够高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梯形甚至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我刚才有脑补一下，如果是张韶涵穿的话应该也会很好看哎，是不是？如果瘦小的一点的 女生，就足够瘦的话、 对，穿这样的披肩也会很好看，反而会显得比较宽广，比较 大 见 得住场，是吗？但从男生角度也会觉得说春春这样偏中性一点帅气的打扮是好看的， 非常好啊。 那周冬雨那样的穿法呢？ 我觉得显得她有点更单薄了，因为周冬雨本来就瘦，穿那样衣服显得反而会更瘦一点。 你看男生和女生的看法果然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后女神百分百很需要像泽华这种有品味有眼光的男生来给我们做评价。 比心 好了，天宇已经在我旁边涂上了我唇色上的同号的这个唇膏。其实泽华，在你看来我们俩现在嘴巴是不一样的吗？ 啊，是这样看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涂的是一个色号。 对呀、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唇色的， 对，同样一款唇膏在不同人嘴上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 只是原因那个显得更亮一点，就是更颜色更亮丽一点。 所以我现在有比刚才年轻一点吗？ 比刚才是年轻一点了，但是跟原一的比它的好像还是会发光一点，是不是灯光的问题？ 可能灯光也有关系。 那我现在就是从35变成了34。 不，你现在变成了14，非常的漂亮，完美的女人。 现在又想吃什么饭？ 吃好吃的。 不说。 好了，欢迎在视频平台上面的新进的朋友，有关平慧啊，陪在我身边啊，还有我只爱你的疯子，包括 Oh My 瓜，当然像乐活派雨涵也说了，因为灯光的关系可能看出来不太一样。我们想告诉大家，其实就是你不能一味的去追风，说最近正在流行什么色号我就一定要买到那个色号。 是的， 不见得所有流行色号都是适合你的。买唇膏这件事情更多的还是要自己亲嘴去试一下。 对对。 好，女神百分百，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经的话题，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来聊一聊女生眼中最瞎的男生的穿搭。说到女生眼中最瞎的男生的穿搭，其实我们在这周三，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号上的时候也做了一个调查。 是的， 我们各自的女神都说出了自己眼中最瞎的那个 number one， 然后也去征集了大家的意见。于是我们经过大数据的统计之后，今天是有一个榜单的，从最瞎的 number one 到 number ten 都会有。我们从第十位往前一一给大家捋，好不好？捋的时候也欢迎泽华代表男生来跟我们讲一讲这种穿搭在你们男生眼里看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刚才也给泽华打分了，他今天这身衣服其实在女生眼里是就是会让女生觉得愿意保护他和跟他玩，就没有任何的杀伤， 会想和他成为好闺蜜， 好闺蜜， 想跟他说一些秘密， 对，秘密花语。 那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男生穿这样背带裤也是觉得可爱一点嘛。 对， 但是会打分打多少分呢？因为像我就会给自己打8.5分。 满分是100分吗？ 满分再见，10分了， 开玩笑了， 10分， 我觉得8分以上一定是有， 我也会打8分以上 啊。那所以审美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去看这样的审美的话，估计也是一致的。 有可能。我们先来看这个女生眼中最瞎的 top ten 吧，就是时刻都露在外面的白袜子，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可能有些男生会以为自己把白袜子露在外面会是 Michael Jackson。但是我个人认为全世界只有 Michael Jackson 可以这么穿。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白袜子还是要看颜值，如果要是彭于晏穿的话会不会也还可以呢？ 泽华你觉得呢？ 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流行男明星会把袜子穿得很长， 或者如果余文乐这么穿的话会不会还可以呢？ 就是让我们男生觉得这样穿是很时尚的一种穿着。 先给大家看两个明星吧。 嗯， 吴京就是尤其我觉得白袜子不能穿在皮鞋里面， 绝对不能， 天哪太可怕了， 而且还是配西装裤还短一截， 是只有 Michael Jackson 可以皮鞋配白袜子配西装裤和西服是帅气的。 对， 所以我觉得男生们还是尽量的要把这个白袜子露出来这件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嗯， 但如果是短裤配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白袜是不是还 是，你说网球袜吗？到膝盖那种， 就是不要捋得那么直，如果它有点层叠的 堆袜 那样子的、啊、是不是还可以？ 我也不能接受哎， 但是也要看那个腿，如果他那个男生很多的小腿肌肉是那种、 啊、对对对 很壮硕的话， 嗯，就不行。 就总之还谨慎选择这种吧。 对，我觉得白袜子是一定要 pass 掉的、嗯、但是你如果想要露的话，如果穿西装裤的话，你选不到好看的袜子，彩色袜子其实是可以露的。 嗯 嗯， 但是那个彩色袜子不能踩得太奇怪哦。 还有现在红色，就大红色的袜子也还蛮合适的， 但挑颜值。 如果是袜子上印了一些卡通，你们可以接受吗？ Snoopy 吗？ 你说正统的西装然后 或者是或者是正统的西装下面穿一双印着辛普森的袜子，你们可以接受吗？ 但如果是休闲西装是可以的，会显得很俏皮，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波点我是能接受，彩条能接受、嗯、对，但更我觉得更安全的穿法可能就是露一截脚踝，就这样光脚穿， 这几年很流行这种。 对，你穿一个就是船袜露不出来的那种会， 然后脚很有可能被磨破呀，就是 船袜 只有自己会知道。 对 对 对，这是我们从大数据统计来看女生眼中最瞎的男生的穿搭的第十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名，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很多男生认为自己穿了以后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是这样的啊，不， 这样很好看 啊，好看好看。 对，这是挑颜值的，但其实是这样的。 这样洪磊老师会很不开心吧？ 对啊， 洪磊老师可是颜值王啊， 就是他为角色牺牲自己、嗯、对，我很怕被粉丝骂，对，我这个人真的很怂。所以泽华在男生看来，男生是会选择大金链子的吗？ 我前几年的时候觉得就是男生戴大金链子很土， 嗯， 但这几年我开始觉得戴那个男生戴很细的那种细金链子，夏天的时候穿一个白 T 恤然后配一个那个，我觉得还不错。 哎，我今天带来了细金链子，我们现场让泽华试一下。 好啊好啊， 以他这种盛世美颜能不能 hold 住小细链子， 很期待 链子。 但是这是你的链子吗？ 对，这是我的。 可是你很瘦哎，我怕泽华会不会卡住戴不上， 可能会戴成 choker 吧。 所以我应该多吃海带。 然后怎样 就不会粗脖子。 好冷哦。这不会缺点好吗？是，好，那天宇交给你喽， 我帮你带喽。 我应该比、嗯、 很温馨的一幕。 你看我们网友说了，说男生同事男生他也会反感金链子、嗯、但泽华今天说他会觉得男生在夏天戴一个细的金链子会好看，会衬托颜值。我们正在此刻让泽华来现场演示一下，到底他戴上我的细金链子什么样的效果，我要看一看，期待。 好啊， 当当当，请给一个近景儿，看他的脖子很 shining， 闪闪惹人爱， 可以再给近一点的镜头。 但是因为是那个原衣的，它脖子太细了，这样显得太紧。 这个链子如果要是再紧一点，我都戴不上， 它会被勒死，可能 没有富裕空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松弛的，是不是还可以？ 哎，泽华，你来我们这个镜头，因为可能会给你更近的一些近景，因为你那个镜头可能缩不到那么近，嗯、看不见的人。 看，其实 看不见。 乐活派雨涵说：“监狱编号003，泽华。 这种太紧了啊，就变成抽盆那种就不太好看。但如果 所以稍微长一点，嗯， 你先给我松开。 好， 我来。 小雨，把它松开，然后后面不要扣上扣，给它假装的演示一下它垂下来的那个效果。毕竟这可能是泽华此生戴过最贵的东西。 对。 好，看看如果稍微松一点会不会好？不，把那个扣解开，直接解开，然后帮他用手挂着。 对，你看这样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如果还能藏进去一点的话， 我觉得有点娘哎。 那是因为你呢有点太细了，女生。 这还细，这只是女生最粗的链子。 哦，是吗？ 嗯， 那就看来还是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天宇你觉得呢？ 戴上去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太合适。 嗯，所以男生还是把这个金链子这一项选项，就从你的 shopping list 当中永远的拉黑吧。嗯、 对， 即使泽华这么帅的脸，也还是撑不起来。 对。 或者你要长得像鹿晗一样，你也可以试一下了。 鹿晗、吴亦凡是可以幸免的。 嗯， 这是我们评选出来的第九名，觉得男生穿搭这样很瞎的。接下来我们来公布的第八 名，也是我个人认为最瞎的一种穿搭，就是腰间别了一个很大的 logo。 对， 真的很明显。 对，我觉得可能跟女生爱买大 H 的铂金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什么品味呀、啊、然后收入啊等等吧。男生可能会觉得说，因为他们不能背那样的包嘛，然后呢像 H 家的一些衣服也太低调，唯独有这个别在自己腰间的大 H 可以彰显出自己是人生赢家。我觉得男生可能这么想的。 我要听男生说话 啊，你说。 就是你看有些男生他是需要上台表演的， 对， 上台表演的话通常男生穿的衣服不会太闪，所以他觉得这腰间要有一点可以突出的部分在。有一段时间有些明星也喜欢什么双 G 的呀，还有大 H 的呀。 不，我要说的是双 G 真的是 logo 里面我唯一觉得 OK 的，因为双 G 的 logo 非常的复古， 双 G 是好看的。 你看 也有那种很 大的李易峰演绎的这双、嗯、今年特别流行这双 G， 我觉得是好看的、嗯、但是大 H 我觉得从它产生到现在这一款真的大家不要再选了，尤其还有满钻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大 H 这个牌子被很多的对就是这种类型的男生戴了之后就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误区。 嗯，所以到至少目前为止吧，大家都不要再选择这一款皮带然后把它 logo 露在外面了。如果你真的想要露 logo 的话，其实双 G 是可以的。再比如说我觉得双 F Fendi 的那个也还可以、嗯、 但我现在觉得就是皮带最基础的最好看， 就什么 logo 都不要有， 什么都不要有，因为有的话就是只是这一季、嗯、可能今年流行这样你就戴一两个月就 OK 了，但是不能一直戴下去。 嗯，所以其实在女生眼中你知道就是戴这种大 logo 的男生其实看来是什么样的吗？ 嗯， 就是这样的，拳王。 那也蛮好看的，至少身材很好吧。 下午的3:26，女神百分百，我们今天聊的是女生眼中看来男生最瞎的穿搭的前十名。我们刚刚讲到倒数第三名就是第八名嘛、嗯、稍后在一小段音乐和资讯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视频平台找到活力982或者是袁一 Ruby 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稍后回来喽。 Your booty, boy.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4: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袁英， 我是小雨， 我是帅炸天的泽华。 没有给你镜头很可惜，现在你再说一遍。 我是帅炸天的泽华，宇宙第一帅。 你这样会被男生打。哎， 不会，男生不会被打。哎，男生不会打，男生心眼没有那么小了。 不会吗？那有些 男生会帅，女生会比美， 男生会比帅。不会吗？真的不会吗？ 就是男生不会说出来比帅，哇，你今天好帅，哇，就是、比你更帅。这样的话，男生是不会。 他们会在心里暗自打量， 对。 那女生也是暗自打量。 女生会表现出来的。我们在视频的平台上，落魄派雨涵说：“今天泽华是小黄人的风格吗？他今天是走可爱路线。” 这是大嘴猴的风格，不是小黄人应该啊、哦？ 小黄人都穿背带裤。 到那个点了， 对对对。 嗯、如果个再矮一点的话，其实真的可以。 胖一点，哎，泽华 自己高， 我觉得你可以往小黄人的方向发展一下，就是再胖一些。 不行， 对， 为什么？ 那样可能会更 可爱，就不够帅， 是吗？ 对， 我知道那样不够帅呀、啊，所以这样才能衬托的我们更美。 好，你打 岔了，没有营养到一定程度。 我毕竟我们今天聊的是女生眼中最瞎的男生的穿搭的前十名，今天泽华这样穿搭在女生眼里是完全安全过关的， 很 OK， 嗯，而且会很想跟他亲近。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七名了，因为前面讲到第十。第九、第八最瞎的那个什么，就是第十名是白袜子嘛，露出来。第九名是什么来着？大金链子、小金表。 嗯， 然后第八名刚才讲到了大 logo， 别在腰间。接下来我们说第七名，狂浪不羁的皮裤， 多么的狂浪不羁！ 对，所以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会第一个想起谁？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你唱歌真的很难听， 汪峰老师。 我们来看看豆腐娘，但其实就是如果这种风格的话，她穿什么可能都不太重要了， 可是还是很不安全。 但是 如果男生 皮裤在台上穿还是挺好看的呀， 但是无论是男生和女生穿上皮裤的话，会给人一种就是脏兮兮的感觉 啊。对对对对，然后以及她其实她很挑腿型、 嗯、 如果你还穿成、啊、好抱歉，我要说我的 idol 周董，就这种带这种闪光的这种皮裤的话， idol， 对，我的 idol 怎么会这样？ 这也是我的 idol 啊，是我15年的 idol。 我觉得是灯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白炽灯，是舞台上的那种非常闪亮的一点一点。 可是左边这张图就是舞台灯光啊，就是皮裤会闪出，在某些角度会闪出一些很诡异的光泽， 对对对对对， 嗯、真的不太高级。 我觉得庾澄庆穿还可以。只能说还可以， 我觉得他的气质其实还挺配的， 对，尤其带上流苏以后。 皮裤真的仅限于舞台上了，生活当中穿就更可怕了。 而且很挑腿型，就像这种就是1米8大长腿的，然后腿还很直的，也许还可以冒险挑战一下。但是如果你的腿型不够好，然后不够长的话，真的不行。 对，最主要是穿皮裤真的很热，很闷。 你穿过？ 我穿过，我是短的皮短裤的那种。 还皮短裤？ 对呀、啊。是宽松的皮短裤，然后上面再配一个黑短袖。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穿的呀？ 你为什么会买这样一条裤子？我先问你一下。 就也是觉得在舞台上穿会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你在舞台上穿过吗？ 穿过呀。 昨晚你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能听不到你说话。 穿过呀。 你在舞台上穿过？ 对啊。 大家没有向你扔臭鸡蛋吗？ 可能因为我腿型不太好看，所以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看，就不怎么穿了。嗯、但我觉得那个皮裤本身是还可以的。 你早说啊，就让你把那个单品带来，让你 直接可以穿着来呀、啊。 不，让你现场换。 但是真的很热，说实话真的很热，尤其是在夏天。 宽松的都已经很热了。 对，因为它是皮啊，你想，特别是你如果再紧身、再紧绷着你的腿，那就更热 了。那会出很多汗。 对。 哇。 然后流下来还不透气，出 不 来。 脱不下来。 脱下来的时候会粘住， 可能真的想要怒放的生命， 可能就是腿也许就可以就消耗很多脂肪，然后会越来越瘦吧。如果你想瘦腿的话，也许可以尝试一下紧身的皮裤。 哎，是不是就可以有点像那种国宝鲜膜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就友情提示吧，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对于皮肤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谨慎再谨慎的。当然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博账号活力982或者是原因朱比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加到第几了？第七名了，是不是？接下来说第六名，在女生眼里很丑的很瞎的男生的穿搭，就是有那种叫哈伦裤的东西。 嗯， 女生看来就他们的裤裆里面可能藏了一袋米。 嗯， 咱们的 idol 也是很喜欢穿呀， 比如谁？ 周杰伦啊。 哦，他穿我觉得是好看的耶，但是穿成这样我不能接受。陈奕迅很爱穿，但是他不属于那种腿长的类型。但是 Eason 唱 在10年前后的时候特别流行穿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有一个品牌特别爱穿爱出这样的 裤子。你是不是有很多？ 我当时有， 你可以大胆的说这个牌子。 当时有买过啊，就江南布衣啊，就那个速写。 嗯嗯嗯， 对， 外三也会出。 对，外三现在还是会出这样的。 对对对， 而且它是那种连的很，就是裤腿跟那个裆部就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那样子的。 对，就感觉快到地平线了。 对， 嗯，但是你知道，即使像 Eason 这样个人魅力很强的人，穿了以后也会被拍成这样。 会显得腿短。 一秒变成郭敬明，可以。 对呀、啊，当然可以，就真的是啊。Eason 后来就再也不这么穿了，他媳妇儿徐濠萦的穿衣风格就已经够不让人接受了，他后来就是慢慢的也有所好转。但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是 还挺好看 的 呀， 是酷的。 哈伦裤有很多种，你就看它那个裆吊的程度和它的那个设计， 还有你上面搭的上衣是什么样子。 对， 搭成这样我不能接受，本来就是裤裆都已经到地平线了，然后你的上衣还是长款遮住屁股的，那你整个人感觉头以下全是不知道什么东西，麻袋。 主要男生想象当中穿上那个哈伦裤，上面配一个很休闲的衣服就会很好看。 这样不显土。 生活当中你这样一穿的话，就真的觉得哎，好像不太对劲儿。 对、可能会是这种效果。即使你身材再好也没有用，无济于事。 可是我真的觉得右边的那个裤子很好看哎，我都很想尝试一下。 那你倒是尝试啊！ 你就配一个这样白的很简单的一个短袖，我觉得很好看、啊。 你可以不配，就像图片上一样。 如果我有他这样的身材的话。 我先说一下，泽华，你刚刚讲到自己的一个单品，拥有的骄傲的单品，宽松的皮短裤， 嗯， 让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表示无法理解。 下回我穿出来，大家就真的觉得还可以。 下一次你再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一定要穿那个单品，答应我好吗？ 好，然后请导播老师也准备好鸡蛋。 我们会给所有的网友发一个鸡蛋，一筐鸡蛋，然后可能你一个月都不想再吃鸡蛋了。 好，我们期待啊！这说到哈伦裤， 对，这是第六名，第五名我们来看一看永远露在外面的内裤。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Justin Bieber， 对， 他真的很爱把那个边儿露在外头， 因为他之前给 CK 做代言嘛。 他不给 CK 做代言，哪怕是给什么， 不，他很嫌弃 CK。 为什么？ 有一次我看了一个英国节目，就是那种随便上车来唱歌的那个节目，很红。他的那个节目里面说他很嫌弃 CK 的内裤，他每次都是穿完一条就直接扔掉了。我也觉得他很敢讲啊，因为毕竟他还在给 CK 代言， 他在炫富。 是啊 ，CK 内裤还挺贵的，但是确实很多男生都是因为 Justin Bieber 他老是这样露出来，觉得很好，因为他身材还是不错的，他有时候露出来反而显得他那个肋条骨很好看。 来看一下，就这种穿法，其实我会觉得稍微露一点并不会让我厌恶，但是露成右侧图这样，就是已经把 臀部露出来的话，我会觉得真的不能接受。 半个屁股。 在我上高中的那个年代，班里有很多男生，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流氓啊！ 自认为 这样子可以出门吗？ 这个 怎么走路？ 左边的这个图片是有点夸张吧？ 对。 可能他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就掉下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很流行，就男生一定要买宽宽的裤子，不要系皮带。 我觉得 就是故意往下掉， 就这样的类型可能跟刚刚说很爱系带大 logo 皮带的一类男生，他们是势不两立的。 嗯，对，是的， 对不对？ 是、 一个看来一定要把裤子扎得很紧，一个看来就是我不要。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还是很喜欢把内裤边露出来。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已经不再流行了。 女生其实不是会很喜欢， 真的不喜欢你们这么穿，所以 而且这样会显腿短吧。 最可怕的是那种特别宽松的男生的四角裤，然后还要露出来，真的显得让大家不知道你到底穿的是内裤还是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男生，如果你还有这样的喜好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了。好，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名了，刚刚说是第五名，我们其实接下来说第四名，刚才我们在视频的平台上面也有听友来反映过，说他自己也认为这样穿很丑，就是把领子翻起来的 polo 衫。那你们还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吗？我们给你们放一张图哦。 奋斗， 对， 哎呦， 就是他，陆涛，佟大为， 对， 但当时真的是觉得他是帅的啊。 那个时候看 什么特别？ 对，然后那时候满大街的男生都是这样穿的，女朋友一定要让自己的男朋友把这个领子给立起来。 对，但是你现在再回头看奋斗的剧照，你觉得哇，那个时候的自己喜欢的怎么会这么？ 李小璐穿的也是很奇怪啊， 应该配上三个字：杀马特。 真的是很有年代感。 那个年代咱们可能还不如他们，也是很杀马特，所以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还挺洋气的。 对，你看那个时候的陆涛和夏琳， 哇， 很青春， 很淳朴， 很九八二，对。 什么 什么？ 就脸上那种青春的感觉 啊，好吧， 生而不同的样子， 找回来了，找回来了。 对， 所以其实女生是不喜欢男生，在现实生活中，目前的女生啊是不喜欢男生把 polo 衫包括衬衣领子这么竖起来的，很像孔雀开屏。 对，所以流行一定是一个阶段的，但是现在路上还是有很多人是立起来，专门立起来。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这么穿了， 对， 这样真的是不行的， 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好吧，这到了第四名，我们来看看第三名。其实前三名是一套系列，你知道吗？这套系列叫做紧身上衣加紧身裤加乐福鞋社会三件套。 对。 你们有没有生活中有没有某一个发型师叫 Tom 啊，叫什么 Kevin 啊，叫什么 当然 什么 Jerry 啊，什么 诸如此类。 对，诸如此类的这个发型师，他们可能会很爱穿成这样。这是一个示意图哦。再具体一点，就是类似这种 社会歌。 对，就紧身衣还不够啊，紧身衣上面还有很多的花纹，什么绣刺绣啊，一些渲染的图片啊，配上紧身裤，哇！ 但是有很多大牌很喜欢做成这样， 比如 可以讲吗？ 可以，你讲，我知道你要讲。 范思哲， 还有Dolce & Gabbana的男装的吗？ 真的很夸张， 对，还有什么鸡的那个图案，各种生肖的图案，太可怕了。 Dolce & Gabbana呢，它本身男生的服装就是男款的裤子就会偏紧身一些， 是 像泽华这样的腿型是穿不进去的， 是， 真的太挑人了，他那个裤子太紧了，对。咆哮哥本人很喜欢穿成这样， 还有小 S 的老公徐亚军， 徐亚军真的很爱穿紧身衣，在女生看来其实就是这样的效果。 哎呀，我的天 哪，就感觉随时准备还要跳拉丁舞， 是不是？ 有人都想到一首歌，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我又很爱唱歌， 留下来， 留下来。 网友说了，说刚才的 polo 衫的领子翻起来，如果被他看到，看一次就要把他的领子剪一次。所以为了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你衣服的安全，大家千万不要再这么穿。而我们在说的就是女生眼中最讨厌的男生的穿搭前三名这一个系列，紧身衣、紧身裤加乐福鞋，这个社会三件套，大家也要非常的小心。什么叫乐福鞋？就所谓的懒人鞋、一脚蹬这种。 我现在还是无法理解它的美。 就是女生穿我觉得很 OK， 男生穿真的很不 OK， 我很喜欢穿这种鞋， 很舒服，而且女生穿是时髦的，但是我觉得不能穿袜子。 可如果是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的裤子，然后露脚踝的，配上一个乐福鞋，不穿袜子是不是还可以？ 宽松点的裤子， 露脚踝，然后还不穿袜子，就是蹬一个乐福鞋。 我觉得乐福鞋男生穿就是有点奇怪。 头脑不健康说袁一瘦啦， 那是假象，今天角度的问题。 嘿， 如果你见到本人，哇，袁一。 什么鬼？好了，我们再说男生的穿搭好吗？嗯，我个人是理解为什么男生穿乐福鞋不 OK， 是因为乐福鞋会让裹脚，它会让人觉得上重下轻，上大下小， 有点撑不住是吗？ 对，就是感觉上面是个大面包，下面支了两根筷子那种感觉，所以男生可能还是要谨慎的选择一下乐福鞋，穿上了以后真的。 可是有些男生会觉得穿乐福鞋很简单， 因为是懒人鞋嘛， 对，直接穿就走了。 对，对。但是如果你穿成像他们这样，稍微多露一点脚踝，以及你的身材比例是匀称，偏瘦一些 的，对， 是洋气的， 不适合胖人穿。 所以 完全 总而言之就是还是挑身材。 对， 比如咱们两个老公就很不适合啊， 胖子真的不适合。对对，好了，你们刚刚说挑颜值，有一些紧身衣， 哎，我觉得彭于晏，我觉得我被打脸，彭于晏没有能撑住这身衣服。 对，所以有些衣服它真的不是说挑颜值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当彭于晏穿上了在你眼中不好看的衣服，这张图是 P 的，P 的，就是你也只会觉得只有脸是可以看的， 对， 其他地方真的都不 OK。所以 特别想花花公子的广告。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还挺帅的，所以千万不要像泽华这样说我很帅呀，我是世界第一帅，宇宙第一帅呀。 你们都不懂我的点， 我就可以随便穿啊，你们都不懂我的美，嘿，你不懂我的美，是不是？阿雅有一首这个歌，你不懂我的美。 对，对， 有吧。好像就是壁画小姐， 好吧，安那位，下回我们可以放给大家听。 然后还有听友头脑不健康说，30岁的男生穿老头鞋、大裤衩、跨栏背心儿，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胡同里面，北京的胡同里可以看到的。 哎， 还会拖一个鸟笼。 我昨天有看到一条推送，就说这个老汗衫，就老汗穿的那种 老头汗衫，白的，这是你的 T 恤啊 ？T 恤还有一种是那个叫 褂子。 对，但 是对 襟开的那种，穿在陈冠希身上，穿在彭于晏身上，就穿在这种身材比较好的男生身上，他依然是有型的。然后今年反而会比较流行穿成这个样子， 就是你是说那种褂子，然后对襟开， 对 扣以后，就还能隐隐约看到。 还有那种背心儿，也很简单的那种大褂背心儿， 跨栏背心儿。 对，这样会显得这个男生是一个生活当中很随意的，然后懂生活的一个样子。不过还是挑身材的和挑颜值。 这样吧，咱们说了这么多女生眼中很瞎的男生的穿搭，咱们能不能说一说各自喜欢男生穿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男生就是干干净净就好，哎，没有太多要求。 白衬衣是好的， 白衬衣是好， 但是不能紧身。 对，简单的那种 T 恤也是好的， 但是扣子不能只扣一颗哦。 对， 不要把自己想象成当年的 F4， 不是的，可以。对， 是。 我会喜欢男生穿卫衣。尤其是戴帽的帽衫， 我也会喜欢。我老公每次穿卫衣都把我迷住，因为那样能遮住他很胖的肚子。 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了，就是男生有时候会想穿一些有点特别设计的衬衣，但是衬衣现在有很多的花衬衣，有很多的花是花的很奇怪的，女生会觉得男生穿花衬衣有一点不太好看吗？ 我不太喜欢花衬衣， 但是我是觉得说还是要看设计感。 比如说花成这种程度的衬衣呢？ 全身都是这样的花吗？ 对， 你打在身上看一下， 像不像？ 你不要露出来，就是这么直着。对，你穿是 OK 的。 对，所以也是挑人。 对，很挑人。对对，但是如果你上下裤子也是这样的花色的话，那你应该会被我们赶出直播间。对，所以男生的穿着我觉得还是以简单、简洁大方作为一个主要的首选。 是的。 好啦，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女生眼中很瞎的男生的穿搭，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或者是视频那头的男生无辜的躺枪了。如果你躺枪，我只能说对不起，然后帮你揉一揉那个伤口，但是还是希望你以后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是，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女生，去告诉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男性朋友怎么去挑选一些衣服的搭配。 是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来看看今天的吐槽环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槽点可供我们来把玩。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哎，泽华，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真的来对了呀，你又圈了很多粉。 是因为我来，大家都想看一下我到底有多爽。 就到底 有 走了，看完以后立刻说再也不看了。今天的秘境花语给我们投稿的这位女生呢，她其实也很巧，讲到她男朋友的品味，就是她男朋友经常会穿一些她认为很无法理解的衣服。 比如呢？ 比如说就是那种运动裤带条纹那种，没有带。因为我找不着这样的朋友，对，图片，他那个就比如说宝蓝色的， 你的朋友都和你一样洋气， 除了泽华， 我也不是你朋友、 啊。你看，就你看，都现场这样翻脸，真的好吗？好了，就开玩笑啊，就是他会穿那种就是裤子上面带什么征服字儿的那种裤子，然后他会愿意戴金表，不管是不是纯金了，就是金色的表，然后会戴金链子，还会戴金戒指。然后她也跟她男朋友说过很多次，就是不好看。可是她男朋友的回答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子叫做复古中带一点 fashion， 只有非常 street 的人才可以 get 到我的点。 我也很难懂这个男生戴金表这个点，但是很多就是稍微有一些成绩的男生，都一定会有一块金表。 啊，他可能会觉得这样能凸显 自己 的社会地 位， 但是他们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嗯。 这是我也不太懂的点，所以我是觉得无论这个表是大盘小盘，还是表带是那种很宽的呀，还是稍微细一点，它都是不好看的呀。 所以男生本来对手表就可能还要慎重选择，就是戴还是不戴这个问题。 对， 然后戴的话款式也是要挑的。 对， 所以你们会认为说什么样款式的手表是适合男生戴的？ 我现在很喜欢三宅一生的那种很简单的表盘， 就是只有两根指针， 对， 表面也都是纯色的， 而且现在还有那种表，就是表上没有指针，就是你看时间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根本不是为了看时间，只是用来 它就是一个 装 饰品。 我觉得表上的， 那我帮你画一个呀， 可以啊，你画的够好看也可以啊。 还有很多人会喜欢戴那种表上镶满了钻，我觉得那样很浮夸，就是简单的。 男生也会戴钻的吗？ 我跟你说，还有那个黄金的表盘配上带钻的那个十二个点。 天哪，真的，我除了夸你很有钱以外，我真的不知道再找什么形容词了。 说不定可能这些男生想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想来替这个女生来答疑解惑，就是她的男朋友现在这样，因为是自己的男朋友，所以没有办法说抛弃他或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认清这个现实， 让他来上一期女神百分百，看一下上直播当中的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 在镜头里看一下自己，是不是、 哎、对。 天宇呢，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觉得 我并不想邀请他， 自己选的男朋友流着泪也要交往下去。 天宇的意思是可以选择分手。 我是觉得你在选择这个男生的做你男朋友的时候呢，你就肯定已经知道他的品味。 那所以你在说 你当时是接受的呀？ 你在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 对，当时是接受的呀，所以你才和他在一起啊。那你现在交往了之后又嫌弃，是什么鬼？ 所以就是其实你在想说要睁大双眼去挑男朋友，对不对？ 是，挑选的时候就一定要全方位的来看一看他的搭配和你。 我很喜欢你的风格，我很喜欢你的作风。 还有就是女朋友跟男生去买购物的时候一定不能纵着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这男朋友觉得很好看一定要买，女生觉得哎呀你不要，男生不行我觉得很好看，那好吧你买吧，你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纵容他了。 对啊， 然后他又会觉得你是欣赏我的美的，那你为什么你变了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坚决不让他买就好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不合适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很合适适合在一起的人，他们各方面的观点什么品味啊，对家具的挑选，对衣服的挑选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这女朋友跟男朋友是真爱的话，女生应该会跟他穿成一样才对。 对啊，最后 陪他一起去包 要劝分手吗？ 那我要提问了，可是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各方面都很合拍，我们的审美不一致怎么办？就是我们交流没有问题，我们的三观是一致的。 你说的这个是矛盾的，我认为 不矛盾， 矛盾、啊、 因为我觉得审美也是三观中的一关。哎， 对啊， 但只是穿衣服的品味而已啊。 不，三观很合，但是每天出门之前比如说你都会说啊，小雨你穿的太丑了，那就吵架了呀。或者是我就看你，我就看我说泽华我看你这样穿的我就觉得很不顺眼，那很难继续交往下去。 因为我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 他们其他都很合，只是穿衣服的品味不一样。 而且女生会给男生买很好看的衣服， 男 生自己一搭配以后就是很奇怪，但女生又觉得说好我是爱他的，各方面我都觉得还挺不错，那我就忍。 那我觉得可以培养。我觉得品味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培养的。如果他们足够有耐心，足够有坚定的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多沟通对于衣服搭配这个事情。因为男生很多真的在这方面是他缺根弦儿， 对， 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导师来引他入行， 然后当然男生也要自己努力哦，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哦。 或者你那朋友可以前一天晚上给他男朋友所有东西都搭配好， 搭配好 摆在外面， 慢慢的习惯了以后，他就知道就会掌握其中的规律，可能会好一些。 是， 好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在我们的秘密花语的环节来给我们投稿，来说一些你想要吐槽的一些点。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稍后为你带来魔方秀。感谢各位收看和收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拜拜 拜拜。 See you.